放鼠文力量前线，同埋神州青年服务社啲泛滥嘅朋友组织咗一个联盟，将会启动呢个叫人民力量。 你哋係咪早收三日風，所以知道財爺咧嚟緊嗰陣時公布嘅幾項措施啊？包括呢幾項嘅咧？香港派錢，現兜兜，香港派錢，戇鳩鳩。 人民力量，记住登记做选民啊，记住投票啊，今晚记住帮衬啊，我哋啲兄弟姊妹仲喺度摆紧档啊，大家啲 T 恤啊都可以帮衬下， 系啊，英文 DVD 都有嘅喺香港人网嘅 官网。喂，跟住落嚟，我哋有到啲重量级嘉宾嚟到现场撑场打戏嘅时候啦。 但系呢个嘉宾咧，我聽到佢把聲啊，見到佢樣咧，我淨係諗到個夏威夷嘅啫喎。 點解咧？我知啦，因為嗰次人網嘅網聚宵夜食咧，就咁啱呢個嘉賓生日。 係啊。 蕭生就送咗個禮物俾佢。 大禮啦。 就係送咗嗰、那個將夏威夷包咗個禮物盒嗰度送俾佢。 你係咪都就生日啊？ 我唔會話俾你聽。 我幫你安排一下。 呢個朋友咧，佢啊喺中港台嘅新聞界都好資深啦，又係睇穿曬香港啊各地嗰啲政黨嗰啲醜態啊，諗住今晚同我哋一次過踢爆曬。 係、 啊、如果大家有聽我星期五晚節目咧，我 談天說地， 談天說地咧都已經狠狠咁樣踩咗佢哋一腳㗎啦。 係啊，咁啊頭先呢位嘉賓咧喺六點前咧已經見咗咧，見佢嚟到現場咧喺我哋呢度有個街頭 論壇。街頭論壇係好啦，不如我哋俾啲掌聲，你知唔知佢係邊個啊？ 譚波。 谭志强博士。